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爱的人显得为难，

憾追究，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苦。

海誓和山盟其实是谎言，既然能够相留，何必管它是否改变。我愿爱你有我每一个今天，相信真心经得起考验，日日夜夜放纵眷恋，让美丽神话重现。 写点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